王仪式的白马奥色法王同样引发了舆论关注。白马奥色自称是四川噶陀寺的直美信雄法王和莫扎法王曾认证他为活佛。那近日新京报也连续刊发了多篇独家报道，质疑白马奥色法王的活佛身份。昨天中午1:15，中共甘孜州委外宣办、甘孜州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发布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声明和噶陀寺关于白马奥色事件的重要声明的影印件。那其中甘孜自治州民宗委员会的声明当中提到说，直美信雄活佛和莫扎活佛实属该州白玉县噶陀寺活佛，两位活佛都没有给白马奥色认定活佛。噶陀寺管委会在声明中宣布撤销白马奥色在香港世界噶陀法脉分会常务副理事的职务，坚决不允许白马奥色利用噶陀之名。那这个声明当中提到了做出上述决议的理由是，这包括白马奥色自行将世界噶陀法脉香港分会改为了世界噶陀法脉总会，并在他的个人网站上作为他个人宣传的噱头。那此外，白马奥色在直美信雄活佛的书信上做了手脚，进行了大量虚假宣传。噶陀寺声明说，莫扎法王也从来没有写过为白马奥色认定活佛的认证书，只是在经由他人认定的内容上写了同意书，之后在白马奥色的再三祈求下写了祈祷文，希望他能够弘法利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认定其为活佛的字句。噶陀寺莫扎活佛发表个人声明表示，白马奥色自称的坐床认证仪式纯属混淆视听，证据面前一切谎言都会被揭穿，而骗子所炮制的那些所谓的证据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发愿一生弘扬佛法，却不曾想在年近古稀时会被别有用心人所利用，造成信众的困惑，对噶陀寺、宁玛派甚至藏传佛教产生了负面影响，令我非常痛心。声明最后说，我奉劝吴先生今后步入正途，最后由此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我表示深刻的歉意。另据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在今年9月6日介绍，目前西藏活佛有358名。第七世朱康活佛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现在内地珠海一些假活佛多，自己吹自己觉得是活佛，假活佛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形象。那么在各方的质疑声当中，12月5日凌晨，白马奥色发了一条微博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密宗修行人，我的任务是好好修行，弘扬佛法，希望与大家结善缘。那新京报记者也获得了白马奥色与他的聊天记录，显示早在3日的凌晨，他就扔掉了所有头衔，并且将这26个头衔斥为垃圾。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最近市高院发布了关于校园暴力案件，从最近5年审结的案件当中随机抽取了50件发生在校园内或者因为校内纠纷而在校外实施的刑事案件，那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校园暴力案件当中，因为排队碰撞、口角、玩笑，甚至一个眼神等偶发微小事件引起的大约占到了60%。当前北京校园犯罪案件主要呈现呢，罪名相对比较集中，共同犯罪案件量比较大，校外人员参与比例高，犯罪波及面广等等特点。抽样的50件案件涉及罪名主要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抢劫、强奸、猥亵儿童等。其中排在前3名的案件分别是故意伤害罪占到43.1%，聚众斗殴罪23.5%和寻衅滋事罪占到15.7%。 那这三类的犯罪累计占比超过80%。那另外有62.5%的案件是共同犯罪案件，其中被告呢是多人，被害方是一个人的这种多对一的案件占到了44%。那冲突双方都是多人的这种多对多的案件占到56%。在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在校外的社会人员参与的案件占到40%，并且凡是有社会人员参与的案件，其受伤人数都偏多，伤害程度也偏高。在延庆法院审理的李某某与刘某的故意伤害和聚众斗殴案当中，那起因就是因为在食堂就餐的时候排队纠纷而引发的。结果李某纠集了6名同学，刘某纠集了9名同学，双方是持械互殴，造成2人重伤，1人轻微伤。那这个问题就体现在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诱因上，主要诱因是同学之间的这些偶发的事件，或者是平时的这个恩怨等等的琐事。统计显示，因为排队、碰撞、口角、玩笑，甚至一个眼神等偶发和微小事件，占到了起因的58.1%。在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毕某某等人的寻衅滋事案件当中，4名被告人在学校宿舍内随意殴打被害人，并指使另外8名同学打被害人的耳光，迫使被害人下跪并且抽打自己的耳光，总时长达到2个多小时，导致受害人精神障碍出现了应激相关的障碍。暴力手段残忍，暴露出部分未成年学生基本道德素质不高。调研发现，在校园的暴力事件、犯罪事件当中呢，加害人大多是手持棍棒、砖头，甚至管制刀具等凶器，对受害学生不分部位、不计后果的进行攻击，死伤后果严重。那这种情况占到了统计案件的68%。还有少数案件是加害人采用扇耳光、泼冷水、烟头烫、拍裸照等等比较恶劣的手段殴打、侮辱对方，致使被害学生遭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朝阳法院审理的王某寻衅滋事案件，王某等社会人员进出案发学校时候，门岗都没有保安人员进行核实身份、查验登记信息等等安全保卫措施，致使王某可以随意的进入校园滋事，也暴露出学校安保不力、安全防范体系缺乏的问题。那么对于如何预防校园暴力案件的发生，市高院卫审庭庭长赵德云表示，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训练，未成年人合作、尊敬他人、善于请教问题、自我冲动控制等等，降低因为琐事引发犯罪的概率，从未成年自身遏制各种欺辱伤害案件的发生。那此外呢，学校、家庭、社会应当共同培养未成年人从小树立安全意识、防害意识，对于低龄儿童应当教导认识自己的身体，告诉孩子有权拒绝他人触摸隐私部位，当遇到侵害危险时如何选择简单易行的方法，培养未成年人预测、判断、回避危险的能力，比如说危险人物的识别、危险处境的判定以及危险冲突的协调等等方面的技巧。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西城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检察官陆烨。你好，陆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烨。 听众有一种通俗概念，觉得孩子犯罪是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不同年龄段的具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个临界点，就是16周岁，也就是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那么第二个临界点是14，对于已满14不满18周岁的这个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它主要是涉及到8类严重犯罪， 就是14到16岁的孩子， 对， 有8类， 对，分别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重伤、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这些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那么总体来说，对于已满14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 就是14到18岁都是要从轻处罚的。 对，虽然有一些是没有受到刑事处罚，但是可以责令他的家长是严加管教的。我觉得就是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声音是说，可能对于未成年这个暴力犯罪的这个严惩程度 度太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咱们的刑法十七条的规定需要有一个解读，也就是说为什么法律会有这么一个规定，因为为什么，首先是为什么把这个十六周岁以下的比较轻的这个暴力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是因为这个未成年人受于年龄所限嘛，那么他一个是受教育的程度，一个是他社会的认知，他的知识的经验，他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都是比较弱的，那么如果说他对自己的行为认知较弱的情况下，你要求他来承担这个责任，对他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刚刚咱们说的这八类犯罪，这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是非常明白、非常清楚、非常严重的，后果也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种犯罪呢，我们就把它纳入到这个需要受刑事惩罚的范畴之内。所以这是一个区分度。另外一个就是孩子，他毕竟是他的可变性。就是可塑性是比较强的，那么如果说一味的是惩戒的方式的话，它有一个交叉感染的问题，那么在他年龄比较小的时候给他一次机会，集合就是社会的力量对他帮教，相对来说效果可能更好。 那么现在有个共识，就是说孩子犯罪了总是可以被原谅的。那么这些我们说过一些案件是已经够刑事案件了，刚才我介绍过的。那有些暴力，所谓暴力事件，是不是还不够刑事责任，或者孩子年龄不够？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孩子犯罪被原谅，我觉得应该更好一个观念来替代他。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是宽容而不纵容，就是不能说不教而宽，也不能不教而罚。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最终要受到犯罪的一个处理。我们就是对他这个行为做出一个矫正，防止他再发生，同时呢，对于受害方进行一个弥补，这才是一个最终需要达到的目的，而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对未成年有一个大家就觉得可以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那么是因为对未成年有个特殊的保护，特殊的保护是基于他有可塑性，基于他的行为受年龄限制有一定的可谅解程度。 那么现在有一种认识，说看到一些校园事件、暴力事件发生以后呢，学校对这施暴学生就是做一些处分啊、责令道歉啊，然后这个赔偿受害学生的医疗费啊，包括反正就草草消化了吧，有很多事件。那么就是这样，不有的达到刑事的这个责任标准没有被追究的话，只是内部去消化了，或者教育系统给消化了，这么轻的处罚是否能够让孩子真正意识到他行为背后的这种危害性？那么法律保护怎么样能够不缺位？ 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说草草了事的做法肯定是不能就是长期能够推行下去。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学校的方面来说，一个是要有区分度。就是说这个孩子虽然没有受过这个犯罪的处罚，但是他如果是这个暴力倾向比较明显的话，之后是应当对他进行重点关注的。那么要引入一些这个心理的干预，甚至社工的干预，来重点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干预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说，他有一个校纪校规的一个处理，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赔偿一下经济损失就完了，那么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校纪的处罚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够犯罪，但是他是够行政处罚的。也是能有一定的这个处理的效果的。就是说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曾经看过姚建龙教授，一位在咱们这个未成年保护领域比较知名的教授，他提出过，就是咱们的这个教育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的模式。也就是说首先有一个基石，是一个广泛的教育。而这个广泛的教育就是说 要有多方面的教育。比如说我在办案的过程中碰到过好学校的孩子，那么我说那你们学校就没有给你们进行一些法治教育吗？他说至少我没有听到过。那么也就是说学校除了在进行这个高考的这个高考率的这些学习成绩的这些总结之外，刚刚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关于生命的教育，也就是说他要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对他人有所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说自我保护的教育，就是说不能是采取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其实更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孩子有问题了，但他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就是说他这个心理健康的教育，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能够解决，他的这个调控情绪的能力，他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个就是人际交往的教育，因为我们平时也会看到很多的时候是朋辈关系的影响，也就是说哥们儿义气， 他的圈子非常重要。 对，他的圈子中间如果有人是拿了刀具的，有人是当老大的，那么一声应和之下，这个剧中斗殴就非常有可能发生了。第二个情感呢，也包括说一个是矛盾的处理，再一个是跟异性的交往。我们也有很多是这个异性交往引发的这个斗殴的事件。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说这种广泛的教育要有针对性，第二个就是说塔身是什么呢，就是塔身就是要提早针对性的来进行干预，而不是仅仅是事后的来进行一个补救。而这个提早干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分成两类，一类是说在学校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这个目标群体要缩小，也就是说从施暴的这个重点来干预。是不是有一类孩子，一个是他可能是由于单亲家庭或者说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较差，他长期没有受到家庭的关注。第二类孩子呢，就是他的学习目标也不是很明确，总是迟到啊旷课，这个都还在其次。那么第三类，咱们说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师观察当中，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引发一种比较大的事态，然后就是他过去有一些攻击呀或者违纪的这些历史，或者说他有一些特殊的行为，比如平时爱抽烟啊酗酒啊打架呀，进入一些不良的场所。那么老师对于这些孩子并不是他们一定会犯事儿，而是说应当适当的提前有所关注，有所教育。第二类呢，就是说对于受害方，也就是说受害的这类孩子大部分可能比较低龄，对于低年级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比较胆小，不太善于交际，那么或者说他平时有一些就是炫耀财富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一类孩子他也有可能成为校园暴力的一个指向的目标。那么我们要针对他们来做就是受害的一些提早的一些干预和教育。那么这个是金字塔的塔身。最后一个咱们说金字塔的塔顶，也就是说对于一些已经有这种暴力行为表露特征的，干过这些事情的孩子，那么要进行一个个别强化的服务。这个我们是一方面是从学校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要从学校呢，因为有一部分孩子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他可能不够14周岁，那么他的一些轻微暴力也好还是严重暴力也好，没有办法进入到司法机关的视线。那么这一类孩子我们更多的是依赖于学校，依赖于家长的监管，依赖于社会的这个教育。那么第二类再来说，如果他已经够了14到18周岁之间，他的行为纳入到咱们这个司法机关干预的视线当中的话，我觉得从我们司法机关的角度绝对不是说是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够刑事责任年龄啦，那我们是不是会对他做出一些不批捕的处理或者是不起诉的处理，对吧？做出处理是必须的，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而法律规定的初衷就在于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面，也就是说对于这种不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大面上的孩子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行为的，大面上的孩子他是做不出来特别恶劣的行为的。那么你让这部分孩子来承担责任是对他要求过严的。那么 对于一些小面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心理成熟程度比较大，他有一些成人化的这种应对方式的话，那么如果他不够十四，我们交给学校，交给社会，交给家长来监管。但是如果他进入了我们的司法的程序，尽管我们对他做出了不批捕不起诉的处理，但是我们在不捕的过程中，不诉的过程中是严加训诫的，我们会联合比如说办案的警察，比如说他的律师，比如他的家长，比如我们检察官，甚至一些高校的教授，就是在他被放出来的第二天，我们就会对他及时有一个训诫，他自己需要有个反省。那么家长包括成人会给他提供一些亲身经历上的一个借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些孩子就是我们是一个甚至有一个持续的帮教，因为孩子是分两类，尽管说有一些没有处理，那是因为他情节确实轻，他确实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这类孩子我们应该让他比较正常的去投入他的学业当中，去正常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去干预。但是对于您刚刚就是大家都有所顾虑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确实恶性大，但是他又不够年龄怎么办？对于这类的孩子，至少从我们新生检察院的角度，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持续的帮教的过程。就我近期而言，我就有就是这个抢劫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年龄不够，但是目前为止应该对他做的这种参与的活动已经超过了20次了。为什么？因为是三个孩子啊，就是20次包括什么呢？有9次是对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这种心理疏导是让他的家庭一块参与的，因为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家庭的问题，不管是溺爱型的家庭，还是高压型的家庭，还是放任型的家庭，我们会让家庭参与进来。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你让他去参观一下看守所，让他去体验一下失去自由是什么感觉，你让他去法庭去听一下庭审，去感受一下就是受法律规制的感觉，或者说我们院也有一些这个法治教育的基地，你让他现身说法的去看每一个罪名，每一个案例他背后受的惩罚，所以说不是听之任之不顾的，而是有持续的帮教。 就是学校不应该有的事件，如果说应该启动刑事追究程序的话，应该是启动的，而不要草草了事，因为这对受害人也是一个交代哈。那么现在，但是从这个公检法机关来办案情况来看，从法律规定来看，对未成年人还是一个保护、宽容这样一个态度。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么近段广告，我们继续来关注校园暴力这个话题。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Two。详见官网。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校园暴力。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西城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查处的陆烨检察官。你好，陆烨。你也办了很多未成年的案件，那孩子为什么会有暴力倾向？而且我们大人眼里面很小的一些事情，却让孩子引发成了暴力事件，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个是这个未成年自身的一个特点，他有时候施暴，比如说他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第二个他可能是吸引关注，需要表达自我，或者说像对他人报复也有这样的目的，他有一定的冲动性，情绪不可控制， 年龄和生理的一个 对 特点。 第二个就是家庭环境，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就是他的父亲经常对他有所打骂，造成他可能自己就可能对父母就是持刀相向的态度， 跟父母可以拿刀子， 对，所以可能他在学校的这个过程中看到孩子笑话他，他可能拿砖就相向了。第三个就是朋辈关系的影响， 也是圈子的问题， 对，圈子的问题。第四个就是校园周边的这个治安环境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有的未成年人，他可能自己老是在这个周边被欺负，然后他可能转念就对向别人了，或者说有的这个成年人轻易的就聚集在校园周边，没有人加以制止，或者他轻易的进入校园进行这个暴力伤害的案件，就是从这个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政府、学校、社会应该是思维一体。首先说咱们这个我可能更倾向于是呼吁一种更广泛性的调研，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全国都是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对策的研究应当是有一个调查研究，甚至是一种运动式的，由最小的一个组织来进行运作，这样我们才有针对性的能加以解决。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家庭的这个角度来说，家庭一方面是要规范自己的言行，第二个是对于这个监护人，如果他自己有这个虐待或者暴力伤害倾向的，可能就是甚至都能撤销这个监护人的资格，其他的人能够适当的加以制止也好啊，还是说举报也好，应该有个规制的。第三，从我们司法机关的角度来说，要加大他这个违法的成本，当我们把这个朋友圈里的老大治理了，那么后面的那个跟着的孩子可能就不敢做了。从被害人的角度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报案，因为我们办了太多的案子，这个孩子可能他侵犯了有十多个孩子，但是我们只能找到五个，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报案，那么如果有个纵容的话，我们找不到被害人就没有办法处理。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未成年的工作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角度，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愿意尽我全能来做，但是每一个机关每一个个人他的能力有限，那么如果能集合全社会的力量的话，对这个未成年的矫治会更好一些。 您觉得这个家长，您刚谈一个案例哈，就这个父母之间经常吵架动手，打孩子，那孩子可能也会在某一次的这个诱因之下跟父母动刀，跟他人这个动一些砖头啊打人，这种暴力倾向会传染。那这个父母的重要有多么，父母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呢？对孩子来说， 就是一方面他是对他行为的一个示范和引领，第二一方面他能够教育孩子一个正确的处理矛盾和处理情绪的方式。 就是父母的可能每一言每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对不同事件的这个处理， 对， 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事儿、紧急的事儿、困难的事儿，你的一言一行对孩子影响是非常重的。 对对。 那在您的这个办案当中，想对父母说什么？就通过这些案件啊，通过对父母的接触以后，您想对父母说什么？ 一个就是一定不能放弃孩子，因为我见过那种放任不管型。 好多犯罪孩子是这样的。 第二个，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我见过很多高压型的父母，对孩子期待太高，那么他的情绪没有办法释放。 这个期待高是什么？要考多少分？ 我见过那种就是可能考了前十名，父亲觉得还不够。那么孩子他有时候他反而觉得，反正我考第十名也这样，那我不读也这样，反正就是得不到你的认可。 这你不要给孩子施压，这就又是一种。 对，最后一个就是不要有太大的溺爱，一定要增强他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 就是不要过分溺爱孩子。 对， 这个溺爱孩子，其实我觉得父母都爱孩子，但是怎么样去爱，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过分溺爱的话，会让孩子觉得他很自我，